一屏幕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，心与心沟通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。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。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， 来，为青春永垂不朽，来来来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但现实是这样的。家宴应该是这样的， 这个饭没法吃了。 关闭屏幕，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，心与心。 香港的著名演员陈小春、梁征和余荣光主演。 这次任务是自愿性质，你 我会照顾你的。 哎，我真是搞不懂，你样子长得不错的，干什么要去当条子啊？啊， 样子错才可以。 其实是靠拉皮条为生，经常穿梭中港两地，1995年被警方拘捕，控罪是依靠妓女为生。我们发现他跟我们的目标有密切关系，所以越籍华人，是1988年10月在观塘银楼持枪抢劫，伤了3个警员、8个路人。1990年1月，铜锣湾百。公安火拼引起严重伤亡。任东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香港高等法院门外。最后成功逃脱。你的任务是把他引到我们部署好的宾馆，配合我们的拘捕行动，降低无辜的伤亡。他曾经受过军训，对军火非常熟悉，经常制造混乱，是警方投鼠忌器。他不信任身边任何人，经常枪不离身，你可能遇上粗暴的对待。如果情况失控，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，行动中你有可能成为人质，要表现出歇斯底里，分散匪徒的注意力，尽快表露身份。对匪徒来说，有一个警员在手比10个市民还有用。 行动开始了。珍妮扮作妓女，在陈康的介绍下见到了按动联络器。 陈康，

好吧， 这才是合作态度。刚才抓我的时候，你不是很能干吗？ 你不要管他，当差只是打工。你有什么要紧，你尽管说。 美人，我想要回我的耳朵，你还给我，还给我。 他怎么还嘛？你给吧。 别怕，别怕，我现在开枪。你才会怎么样？我要开枪了。你开过枪没有？开枪。 穷凶极恶的任东到底还是打死了钟叔，并扬长而去。 好好的当什么警察呀？洗洗衣服，煮煮饭，干嘛要那么多事？ 机灵的珍妮在爆炸时躲在沙发底下，才幸免于死。 我们一看到新闻报道啊，就知道一定没事了，所以就来接你。 是啊，我都订好了房间，让东哥你回来玩个够本。 东西赶快脱手，现在风声很紧，大家找就不早说。 我们都没想到啊。 是啊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 有没有任东的消息？ 他逃回大陆去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 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明明看到你把他抓回来了，现在他跑掉了，干我个屁事？难道要我到大陆去帮你把他抓回来？ 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大陆公安会欢迎。 长官，我现在处境很危险的，任东随时会找人来杀我，你要找人保护我。 对不起，我们人手不足。 那打点好吧，你把我 心切，但他知道要找到任东，只有陈康能帮他。 我有事想你帮忙，我送你。 谢了，鸡婆。香港皇家警察，我不相信。小心墙走滑。我知道的全都说了，你就是缠着我也没用啊。 这里是37万跟车钥匙，你告诉我任东在哪里，我会感激你的。 你就是找到他也没命感激我了。有诚意的话，我也不止30几万呢。 这是我全部的家产。 那你留着吧，姐姐。 在珍妮的逼迫下，两人乘船潜回大陆。 干什么？ 你来负责。你是老板。2碗鱼翅，10个鲍鱼，半斤白灼虾。 不用管他，给我们2碗牛肉面。 牛肉面要加辣啊。你这个混蛋，我说不辣不给钱，你用不着辣成这个样子。 你还没有加辣椒了怎么会辣？你是不是想闹事啊？ 你知道我要闹事啊？一件衬衫你把单了，你 过去。哎呦， 你少找麻烦。我既然能来就没想回去，我知道你怕死。 我现在滴水，把你的枪放下来再说，放下来再说嘛。你不生气的样子比较漂亮。放下来。